一开始， 喂，Hello，翻嚟条女广场，我系桑尼啊。咁咧，上次又讲咗啲咩关于啲九唔捻搭八嘅邪教啦。咁我哋今日嚟讲下啲讲翻归于正题，我哋讲异地恋啦。咁唔知咧，大家有冇试过咧？有啲异地恋嘅 experience 咧？咁其实觉得异地恋系咪真系会即系冇办法可以开花结果嘅咧？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请啲嘉宾嚟，大家一齐探讨下。咁我哋有阿罗莎啦。 Hello，大家好。Hello，Hello。 同埋有呢个九唔搭八哥哥仔啦， 系你好，系我冇呢啲经 系 验 啦， 嘅吓，即管讲下 冇 啦 啲经验啊嘛， 冇错， 冇所谓啊，吹水， 啊唔系， 大家 我 一 啲 齐 friend 都有呢咁嘅经验， friend 都 做 有 啲 啲 friend 嗰 经验， 啲 我唔 咯， 知啦，你啲朋友就是你啦，系是但啦， 我朋友就是我， 你啲朋友就是你 咁 我 啦， 朋友 咁 嘅朋友系边个咧？ 我你沟你啦，咁样样啦，咁你会唔会有啲咁样样嘅经历咧？或者罗生讲下啦，会唔会有啲咁样样嘅经历？有冇啲朋友或者自己有试过即系异地恋嘅经历啊？ 嗱，我就唔讲我自己住先，因为我啲异地恋就好奇怪，因为我读书嗰阵时候咧 有 就 系啊，阴 咩 界同 话？ 阴界系嘛？ 唔系，因为我唔算，我成日觉得我读书嗰啲真系好普通，系拍拖，但系异地恋直头系我个 friend 系点咧？就系 死 乜 咗嘅。 唔系，佢哋系点讲咧？就系、是、喂，台湾同香港都算叫异地噶嘛？系嘛？ 隔咗个 算， 海啊，姐 隔咗个海算 姐。 唔算咧？ 哎呀，你隔咗条洪水，我当你异地恋 系 啦。 咯，叫异地噶啦。咁唔系，其实好得意嘅。佢哋就系、是、本身系响澳洲，即系读书嗰条识啦，唔讲边度啦，即系澳洲系啦，读书嗰条识啦。咁跟住后屘咧就之后就真系一齐咗嘅。咁但系后屘因为咧，大家都要咧，即系翻去各自嘅国家啦，咁就去工作啊，成成啊。咁有好多人就话喂，异地恋其实好似不能开花结果。喂，大佬。隔到咁鬼远，你啱啱先，即系喂，你得闲咪系 WeChat 下或者 WhatsApp 啊？咁讲个电话长途电话，你估平嘅咩？咁啊，久唔久就一定就会即系淡噶啦嘛，感情系咪？咁我又觉得又唔系，因为点解咧？就系话始终咧就要睇下你其实两个有冇心嘅。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同佢另外一半咧，就十分非常之有心。咁到最后咧，其实我系饮到佢哋嗰餐喜酒咯。 OK。 系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其实真系两睇嘅。你话异地恋，我都听过，即系有啲异地恋啊，真系不能开花结果，就系以前读书啦。咁讲紧系十几年前，就系、是、一个女仔，即系我自己同学咧，就去咗嘅嗰边读书啦，外国读书啦。咁佢个男朋友就留咗喺香港嘅。咁啊，到后尾始终咧，就系、是、有阵时你。因为我嗰个朋友女性朋友咧，都真系几吸引，即都几多男仔追。咁后屘就唔知系咪呢一种原因，就系令到位男仔觉得喂好唔安全感啊！喂，大佬，我点样知你会俾人追咗佢啊？你喺嗰边，我又睇唔到你，啱唔啱先？喂，你话喺屋企啫，点样知你会喺人哋屋企啊？你明唔明啊？呢样嘢，咁所以后屘就无疾而终嘅，系啦，亦都有啲咁嘅 case 咯，系啦，就系咁啦。 就系信心嘅问题。 我觉得 系 啊， 其实我试过我自己个 experience 几得意喎。 咦，我 咁 想听下喎。 喂，你唔 系啊， 对路，你乜都试过嘅。 我系啊，我嗰时咁，我去咗澳洲读书啦。咁我啱啱去澳洲嘅时候咧，咁嗰阵时我同个男朋友咧，咁嗰时同我嗰个男朋友咧就系点讲咧，系拍紧拖嘅。咁跟住即系喺香港拍咗2年几拖啦，咁然之后就过澳洲啦。咁跟住嗰阵时就我啱啱过澳洲嘅时候，咁 homesick 啦，咁加埋即系其实自己有好多嘢咧，咁就唔系好适应到嗰边嘅生活啦。咁跟住嗰阵时，因为我即系屋企有啲唔系几开心嘅事，咁我然之后我要翻香港。咁嗰阵时其实佢陪住我，一路都觉得啊呢个人系即系我另一半噶啦，即系呢世我都跟住佢噶啦，点点点咁样啦。咁到我即系处理完我屋企嘅事之后咧，咁到我要真系翻到去澳洲嘅读书啦，我就开始慢慢发现，咁佢原来佢系喺香港系有即系好多个，即系除咗我以外，有好多个唔同嘅即系女朋友咁样样咯，咁就分咗手咯， 好多个有几多个咧？ 好多个咯，即系 我 佢 想问下佢女朋友嘅定义系点先？ 嗱，有 即系 分呢 我想 个 知 one 啊。 night stand 嘅 系 女朋友 啦， 啦，有呢个 系啊， 少年唱嘅女朋友啦， 因为嗰时我去澳洲之前，其实我拍咗2年几拖噶啦。咁然之后咧，到去其实 OK，咁其实嗰阵时系我死老豆。咁跟住后屘，咁我翻嚟，咁佢陪住我啦，一路都我觉得啊，呢个男人应该即系咁难过嘅时候都陪住我啦。 咁然之后我觉得啊呢、这个男人应该系我以后会即系继续同佢一齐啦。咁 even 去到澳洲咧，有好多男仔追我咧，我都会即系我同佢讲，哎，我有男朋友噶啦，我好爱佢噶啦，我翻去同佢结婚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到 end up 完之后，我发现我喺我嗰阵时仲系兴紧 Senga 噶嘛。咁跟住我喺佢个好兄弟个 Senga 度，佢个好兄弟就非常地好兄弟咁样，就将佢嘅沟女偷食全过程就完全地摆晒喺个 Senga 度。 真系好兄弟啊！呢啲真系 兄弟噶。咁跟住然之后咧，咁我就有一次咧，好无意中地咧，咁就 click 入去个 Senga 度，就发现佢个偷食全过程啦。咁跟住咧，就知道原来啊，原来我即系好已经系好戇鳩地，原来系远至到 even 我未去澳洲之前，即系我喺香港，佢其实佢已经系偷食紧噶啦。咁樣囉。咁跟住 end up 啦，好啦，咁分咗手啦。咁然之后呢，咁就到我同咗咁另外一个男仔一齐啦。咁嗰个男仔就係我之前嗰个男朋友嘅一个好朋友嚟嘅。咁跟住佢就见到我好惨啊，呢个男人对我好差。咁然后咪佢就追我，追咗好耐，咁我就同咗佢一齐啦。咁嗰陣時就係、是、即都係 long distance 嘅，咁我喺香港啦，咁佢喺唔係 sorry， 佢喺我喺澳洲，佢喺香港啦，咁佢就我翻親嚟咧，放親暑假佢都對我好好嘅，即佢翻親嚟佢一路都對我好好嘅。咁咧，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其實我嗰陣時係講緊同佢一齊咗三年 total， 我同佢係 long distance 咗兩年半，咁但係咧我翻咗嚟香港之后半年啦，同佢分手咯。即其实我一路系我喺澳洲都系一路 keep 住都系有人追，但系我喺澳洲我都可以排除所有嘅引诱咁翻到嚟香港同佢继续一齐。但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半年，反而系因为翻咗嚟香港，所以同佢分手咯。 喂，你呢个 case 咧，我令我 friend 都系有咁嘅 case。我成日觉得系因为咧，其实女人系好死心眼，即系你中意咗一个，你拣咗嗰一个之后咧，就算你侧边有几多啲好靓嘅花、好靓嘅草咧，其实佢唔会睇得上眼。但系男人就唔系咯，即系我成日觉得 唔系啊，其实 一啲啲咯，就 系唔系嗰个男仔对我好噶，其实嗰个男仔对我好好噶。系 end up 系性格问题，因为嗰阵时咧，我譬如我放暑假翻嚟咧，咁佢会成日放假会陪住我啦，即系对我好好啦，好锡我啦，咁成日都就我抽晒所有可以抽到嘅时间嚟陪我啦。咁但系到我即系毕咗业之后啦，翻嚟啦，咁佢咧就系、是，咁我要翻工啊嘛，咁佢又要翻工，咁你唔可以话系即系好长期地佢即系将佢所有嘅时间攞出嚟陪我啦。咁然之後咧，咁就會開始，譬如或者係有拗撬咧。咁我以前譬如我放假翻嚟，咁我同佢有拗撬，我就話：哎，我發脾氣，哎，我翻澳洲啦咁樣樣。咁佢就會氹我啦。咁但係 end up 到我之後畢咗業翻嚟啦，咁我同佢嗌交，佢就會覺得你都冇路走噶啦，係咪先？你邊度窿捐啫？咁你 都嫁俾我啦咁樣 係 嘛？ 係咪係？即係佢會覺得係咯，即係你覺得你都走唔甩噶啦。你都認定咗我㗎啦，咁你走得去邊啫？咁樣 講衰啲講嘅，我食硬你啊！ 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咁跟住咧，咁就會開始咁咪唔理你咯，即係唔氹啊，唔理你啊，成啊嗰啲咯。咁跟住你就會即係你咪會覺得啊，點解個落差會咁大嘅咧？ 因為得到咗咯。 係啊，我都覺得係。 但係你明明嗰陣時我喺澳洲追緊我嗰啲男仔咧，係即係。你系点讲咧？即系 F4 咁样样嘅，即系高大靓。 哇，型啊！ 讲真噶，即系高大靓仔咧，都算啦。佢屋企系有泳池都唔紧要，有网球场同篮球场。 有泳池咁重要？ 真系噶。 有咁你走漏眼啦、啊！你应该要谂下呢啲啊，大佬。 但系你知唔知我几柒啊？我嗰阵时同佢讲，我话：哎呀，我嗰阵时讲话，哎呀，我有男朋友啦，我男朋友喺香港啦，我好中意佢，我翻屋企同我翻香港同佢结婚噶啦，我你唔好搞我啦，咁样样咯。咁跟住，但系 end up 就系即系翻咗去香港同佢半年就分手咯。 我呢个 case， 我两个 friend 咧又系咁样样，就系、是。一个就系读书嘅，喺外国读书嘅，另一个就做 working holiday。咁好得意嘅就系咧，佢哋当初喺香港嘅时候咧，两个嘅男朋友咧，佢已经追咗成之年几两年嘅，有个咧就都追咗一段时间嘅啦。咁啊，大家都好烟韧噶啦。咁啊，谂住佢哋真系一个毕完业啊，一个 working holiday 完咗之后就翻嚟结婚啊，即系嗰啲咁样样嘅嘢噶啦。 嗯。 咁啊，殊不知咧就系、是。直到有一日，即系我问其中一个 friend， 我喂，你哋咪准备结婚啊？咁样样，跟住散住溜咁样样，我觉得好好奇，哇！点解突然间咁，你哋唔系都好恩爱嘅咩？即系 大佬之前佢追咗佢咁多咁耐喎，两年喎，你諗下都好用心啦，係咪？ 但係后咪过程㗎嘛。 咩话？ 享受追嘅过程㗎嘛。 哦，咁我知道，咁但係问题係就衰啦，咪就係好似捕猎咁样呢，捉咗隻獅子就係喺个笼入面，我追个第二隻咁样。个情况就係咁啦，真係咁样。即係我跟住后咪呢，后咪知道返就係咩呢，原来呢就係话即係个女仔返出嚟香港之后呢，跟住个男人就开始唔顶唔掉。到后咪 at the end 係同第二个女人喺埋一起囉。我个 friend 系好伤心，我真系觉得喂，有冇搞错？人哋过咗去咁耐，即系讲真系一年啦，即系讲真，人哋外国系好多嘢可以发生噶、哦，即系深敲我咁嘅款喺外国都系 外国，唔好话外唔外国，即系有啲嘢，即系几个字，山高皇帝远， 系啦， 即系无论 no matter 喺边个地方，即系 even 你去到北极都好啦，你要去玩。边个阻到你啫？系咪先？ 系啊，咁但 你要出去偷食，你屌只企鹅都得啦，系咪先？ 系噶，讲真噶，但我会觉得成日都 系啊， 喂男性噶嘛，喂企鹅系真系啊， 男人企鹅毕竟有毕竟红啦 ，OK， 我斯摩人啦， 喂，咁跟住即系我会觉得其实 斯摩人都系女人嘅系嘛，我谂 啱啱嘅啱嘅，咁跟住后屘就即系我会觉得原来系我成日咧系等啲女人唔抵嘅，点解个女人做咗咁多嘢，或者可能真系想进修嘅啫嘛，唔系啲咩特别嘢、嗯，但个男人唔肯等佢咯，反而调翻转个女人翻嚟咁同佢讲。 我嗰时咧反而好记得有个 case 系咧，咁我嗰阵时翻 church 咧，咁有个男仔啦，咁佢就喺香港同嗰个女仔已经拍咗四年拖噶啦，咁跟住佢就去澳洲读书，咁就读、嗯、就话要读多四年。咁跟住，但系咧，佢嗰陣時咧，佢就去咗澳洲讀書嘅時候咧，佢就試過即係由同第二個女仔 affair 啦，咁就俾香港嗰個女朋友知道。咁跟住佢咁嗰個女朋友就話啊，你一係要我，一係要佢咁樣。咁佢後屘就揀咗香港個證人嘅。咁然之後咧，咁就咁繼續就冇嘢，繼續拍拖落去啦。 一開始。 咁佢去到澳洲就开始即係试过有偷食，就俾证人发现咗啦。咁跟住后尾到最后呢，咁、那个证人就同佢讲，叫佢即係二揀一，咁佢就揀咗香港个证人嘅，咁就继续就一齐落去啦。咁点知去到后期呢，就香港嗰个证人呢就有个男仔呢，就一个好猛烈嘅追求攻势，就去追嗰个女仔。 点猛烈法呢？ 总之就日日即系管接管送啊，又送花又成啊， 冧爆啦！ 即系就不断地咁就即系陪住呢个女仔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咁但系嗰个男仔咧本身咧就系嗰个semester 咧就话背毕业嘅。咁点知好死唔死咧？呢、這个男仔咧就其中即系读四科，其中一科咧就衰捻咗，就 pass 唔到，就 grad 唔到。 系。 咁跟住咧。咁但係呢，佢又諗，佢本身就諗住哎呀 grad 咗之後就返去同呢個女仔結婚㗎啦。咁點知呢就撲街啦，其中有份就 grad 唔到，咁點算呢？咁然之後呢佢就 end up 咁就有兩個 choice 啦，一嚟就係即係你喺嗰度 stay 多半年就讀埋嗰個 sem， 即係零零四四就讀嗰科啦。咁、然之後但係呢個男仔佢就揀咗就返香港。 咦、 唔 grad。咁跟住咧， 唔係大， 係啊，真係㗎，因為佢同咗呢個女仔一齊八年，咁跟住佢就翻香港咧，就揾到其中有一間香港嘅大學咧，咁佢就有 top up 嘅遙距課程，咁跟住就就繼續讀嗰一科，咁然之後就 grad 咗，就喺香港行畢業禮。咁跟住就 grad 咗個科，咁但係佢 grad 即係佢 grad 咗個科之後出嚟呢，即係佢嘅嗰個張 shot 呢，即係啲人就以為佢係遙距課程，但其實佢 exactly 真係有去到澳洲嗰度讀過囉。 嗯， 係呀、啊。咁但係據我所知，到而家即係到 even 到去到呢個 moment 嗰陣時，講緊四五年前佢同呢個女仔一齊，已經講緊八九年嘅事呢，去到而家我知道佢哋仲一齊緊，應該嚟緊會結婚囉。 哇，好長情。 即是但系佢系，即系佢系我唯一所知道嘅，即系点讲咧？ 一开始 系咯，咁即系我所知道嘅，就 end up 到而家，佢哋都仲一齐紧，咁应该嚟紧会结婚咯。总之就十几年咯。咁佢系即系我知道唯一一个系 long distance 叫做算系有好结果嘅结局咯。 嗯，嗱，你要明白咧，這个世界咧，一日未死咧，都未知系咪好结果嘅。 哇喂，我头先都谂到呢样嘢。 系咁，你到到六十几七十岁嘅离婚冇关系噶，系咪？ 喂，即系唔系你当然系活跃当下啦。唔系因为上次你感觉顶谂起样嘢就系话咧，我话你唔好信咧嗰啲白雪公主咧，即系个王子咧石醒公主之后咧就住入城堡入边。 嗰幅图好笑啊！嗰幅图咧。 边幅图啊？我唔识睇，其实睇唔明嗰幅图。 嗰幅图就系咁嘅，就话咧嗰个喺台湾噶嘛，定系香港啊？买晒坊间所有咩白雪公主啊、灰姑娘啊，唔知咩嘅童话故事，发觉咧入边个王子个样都系一样样， 都系同一个人嚟噶嘛。然之后王子系同一个人，系屌晒呢个灰姑娘啦、白雪公主、睡美人同埋美人鱼噶嘛。 唔系，同埋佢结咗婚又冇得下文噶啦。 系冇咗下文咯，我咪话死啦，入到皇宫系啦，入到皇宫可能之后又唔同喂，戴安娜王妃。啊，都个结局你大家都知啦，系咪？ 系咪先？都唔系一个真系咁童话式嘅故事啦。 咪咁史力加就过瘾啲嘅。 我成日觉得两个人喺埋一齐咧，真系要讲缘分，即系呢样嘢真系缘来缘去咧。即系如果缘分够深，即系好似你个 friend 咁，缘分够深就 OK 啦。我另一个 friend 直头系点咧？佢哋都系又系喺外国读书啦，又系相识到啦，但系永远都好得意。你知喺外国永远都系个过客，咁啊一个一定会翻翻嚟即系 local 地方，一个就翻去佢自己的国家啦。 嗯， 咁大家其实咧相处都好多年嘅，都好几年。你讲真系五年以上。咁啊，我嗰时有一次就去外国嗰边读书。又见翻个女仔啦，咁我就同佢倾开偈，咁我就 suppose 佢系将个好消息打俾我听嘅，谂住佢系话同嗰个男仔结婚嘅。 嗯， 咁后屘 end up 咧就系佢冇同我讲嗰段时间，原来佢哋有啲问题出现咗，咁跟住 end up 翻到香港，我先知道原来佢哋散咗咯，已经。 但系系因为乜嘢啊？ 因为人嘅问题啦。系啦，我唔讲，因为佢 你咁讲， 唔系因为佢听我节目嘅大佬，我唔 okay. 我唔讲得咁白 嘅。我反而系有个我有个 ex 啦 ，OK 吓， 咁已经即系佢去澳洲之前，佢都系去澳洲嘅，咁但系其实佢去澳洲之前已经系分咗手噶啦，咁但系系好好朋友嘅，咁咧咁佢去咗 Perth 嗰边啦。咁我就喺另外一邊，即係我唔係同佢同一個同一個 stay 咁樣啦。咁佢後屘咧就同咗一個韓國嘅女仔一齊。係。咁跟住咧，咁佢嗰個韓國嘅女仔咧，咁就屋企好有錢嘅。 啊，有靚女有錢。 屋企好有錢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嗰個朋友屋企自己都好有錢嘅。咁係啦，咁佢自己屋企都有 錢嘅。 係啦，咁跟住咧咁。嗰、那個女仔咧就係、是、即係真係好似叫做即係野蠻女友咁樣啦，即係就成日都要我嗰個 friend 去即係就佢啊成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然之後嗰個女仔咧係仲要最慘係咩咧？嗰、那個女仔咧係整容前嘅，即係佢係 整容前， 即係嗰個女仔係普遍地整容前嘅韓國女仔，你明唔明啊？嗰啲樣嚟 嘅。得啦，我明啦，得估到啦，番瓜樣係嘛？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嗰、那个咁我个 ex 个妈咪咧，咁跟住就话啦，哇，那个女仔咁丑样，生出嚟啲书咪好肉酸咯，咁样，即系佢讲紧呢个基因论啦。咁跟住佢即系已经好唔中意女仔咧，加埋呢个女仔系真系野蛮女友嗰啲脾气嚟嘅，即系我嗰个 ex 咧系唔食得辣噶嘛。咁跟住嗰个女仔咧，即系煮嘢，佢所有嘢都系辣噶。你唔中意食就唔好撚食啦咁樣樣 喎，真係好惡啊大佬！ 係啊，跟住佢就係嗰啲長期挨餓、營養不良嗰啲啦。咁跟住咧，佢最慘係咩咧？咁佢哋就即係一齊住就好咗年啦。咁跟住咁嗰個女仔咧都有跟過我嗰個朋友咧，就翻過香港咧就去即係探過佢媽咁樣。咁我嗰個 ex 咧都有跟過嗰個女仔咧翻去韓國咧就探過嗰個女仔個爹哋媽咪咁樣嘅。咁、 啊、 我因为嗰个女仔咧本身自己，即系个女仔屋企本身都有钱，而嗰个男仔屋企本身有钱嘅，咁嗰个女仔咧就想嗰个男仔入赘。 哇！咁嗰个男仔咪得翻一丁仔先，即系屋企系冇其他男仔。 佢仲有一个细佬嘅。 OK OK。 系啦，咁佢仲有细佬嘅，咁就话想嗰个男仔入赘，就话啊，你总之你grad 咗之后咧，你就嚟韩国嗰度生活啦，我打本俾你做生意啦，咁我嗰盘生意乜乜乜乜。会社咁样个社长就俾你做啦咁样，咁跟住咧，咁嗰个男仔就翻嚟就同佢阿妈讲啦，佢阿妈好捻着啦， 屌你老尾！我而家屋企冇钱咩？我而家我个仔要做生意，我使唔卵使你个女人个老豆打工俾我个仔做生意啊？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嬲咧，即系觉得嗰个女人要抢佢个仔。 嗯。 咁跟住咧就即系好即系千万般反对，就反对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同佢一齐啦。咁跟住咧佢阿妈咧就好过瘾地咧，咁就三不五时咧就即系掉低盘生意咧就去澳洲嗰度住啦，就即系阻止佢两个人，阻止佢两个人嘅二人生活啦。我好笑啊！咁跟住咧就咁、那个女仔咧就觉得女人即系厨房系女人嘅禁地啦，咁然之后就唔可以俾人入侵噶嘛，佢就佢阿妈就特登去搞乱晒佢个厨房。 就日日 系啊，好好笑啊！跟住咧，佢咧明知嗰个女仔咧唔知咩食龙虾定系食虾嗰啲，即系壳类会敏感咧，跟住就日捻日咧煮一大堆嗰啲贝壳类产品，又俾我 去食啊龙虾啊， 系啊 海鲜餐嚟，大佬好贵噶， 好好笑啊！咁跟住咧就搞到咧，咁佢哋就咧就打晒大交啊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仲要。即最好笑咧，咁後屘嗰、那個我嗰個 ex 咧個媽咪咧，咁因為我哋有個同學就幫嗰個 ex 個媽咪咧就打緊工嘅，咁佢就知道我曾經就同嗰、那個ex 拍過拖咁樣啦。咁跟住咧，咁我嘅事就即係我個 friend 咧就多口咧就同佢講啦，跟住佢就慢咁同我講，嗰、那個女仔有咩好啊？都係都係送嚟好啦，我計過佢個八字，佢個八字好啊，旺夫益子啊，點點，但其實佢、那個係佢老母未見過我嘅喎。跟住佢冇益子啊，跟住就不断就话：，你翻嚟啦，点点点咁样咯。咁总之就千般反对，就百般阻挠咁样咧，就即系要阻止佢哋咁样啦。咁 end up 好啦，咁跟住嗰个男仔咧就真系咧就同咗嗰个韩国女仔真系分咗手啦。 顶唔上老母系嘛？ 真系顶唔顺啦。咁跟住后屘，咁嗰个男仔咧亦都即系搬咗出嚟，就都继续喺澳洲，就冇同嗰个女仔住啦。跟住咧系顶印度咧嗰个老母咧。佢係喺特登咧喺香港咧揾佢啲朋友咧，就話佢有其中有一個朋友有個女咧，就喺澳洲。咁但係咧嗰個男仔喺 Perth 啦，咁另外嗰個女仔喺 Brisbane 啦。跟住係啊，跟住特登叫咧佢個仔咧搭飛機去 Brisbane 嗰度去揾嗰個女仔同佢相睇咯。 黐線！喂，飛機錢唔平，我知袋入邊，我住過嗰邊。 跟住后屘咧，咁跟住嗰阵时就话要夹时间，就话佢去 Brisbane 嗰度相睇。咁后屘嗰个女仔咧就话考试夹唔到啦。咁跟住后屘考完试，嗰个女仔翻香港啦。跟住佢老母系癫到咧，特登俾钱佢个仔咧喺 Perth 嗰度搭飞机翻香港咧，同嗰个女仔相睇咯。 咁 end up 咧，佢哋一唔一齐先 ？end up 佢哋叫做 dating 紧咯，即系最新我知道嘅消息系 dating 紧。我个朋友同我讲，但系佢话嗰个女人好得人惊咯。 点得人惊法啦？ 佢同我讲话，哎呀，其实佢好似你嘅，佢同我讲 ，Sony 其实佢好似你嘅，你脾气又臭啦，又中意发脾气啦，又好恶啦。佢话但系唔知点解啦，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嘅，佢应该佢都系我杯茶嚟嘅，咁知点解嘅？ 都系被虐嘅，你个 friend 系咪？ 佢系 M 性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哦，即系我成日觉得男人系咪被虐？即系对佢好嗰啲女人，佢就唔中意嘅，一定要对佢咧好衰啊，特。先中意， 但系 我唔知道啊。但系其实冇噶，其实系我见过咁多，即系咁多个所谓嘅异地恋咧，其实唔系真系有几多个有好结果咯。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又系喺澳洲，佢 Sydney 嗰边嘅。咁咧，佢嗰阵时拍拖啦，咁就同咗个女仔，个女仔大佢，我谂细佢差唔多六七年啦。即係譬如 Leslie 佢可能佢三十歲，咁講緊個女仔可能廿二三歲咁樣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咗嗰個一齊。咁後屘嗰個女仔，咁後屘我個 friend 呢個男仔咧就就 grad 咗啦，咁就翻香港啦。咁跟住咧，咁開頭都佢都 keep 住就同嗰個女仔有 contact 性啊嗰啲。咁但係嗰個女仔就不斷地喺澳洲咧就俾啲帽佢戴咯。佢啲帽係多到可以攞嚟開廠啊！你知唔知？ 系咪绿色嗰只啊？ 完全系啦，即系佢嗰啲人哋饮绿宝，佢系戴绿帽咯，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佢我直情系同佢，佢同我讲，哇，你嗰啲可以开厂噶咯，可以做生意噶咯，你明唔明啊？ 阿条仔又忍得到、啊， 生产力极高啊！ 佢又佢佢嗰啲系叫做咩？自欺欺人咯。 嗰条仔一定好爱佢咯，有咁讲法嘅话。 江外都会咁样，喂，大佬戴呢顶嘢唔易笠噶，你明唔明啊？ 但系嗰个女仔嗰个 excuse 系咩咧？佢话我自己一个喺嗰度，又冇人理我，我唔开心又冇人陪我，咁佢陪我，咁我咪我咪同佢一齐咯，咁样样咯。受屌系嘛？咁我记得我记得好耐好耐之前啦。咁另外都有一个 case 系咩咧？咁我有个男性朋友，咁佢嗰阵时就喺香港同咗一个女仔一齐。咁嗰个女仔咧就读 Band One 名校嘅，咁就即系所谓叫做好纯情好性咁样样啦。咁佢哋就 港岛区嗰啲咩啊？ 佢读跑马地某间姓乜乜名校，咁 就港岛区啦。 OK， 系啦。咁跟住咧，嗰陣時就拍咗幾年拖噶啦。咁嗰陣時咧，咁你知唔知後生仔乾柴烈火就好想卜嗰條女嘅，咁條女就唔肯俾佢搞啦，就聲稱佢係即係 version 咁樣樣啦。咁跟住咧，佢就係啦。咁跟住佢，咁我嗰個 friend 咧就話：，誒唔緊要啦，咁我等你啦。咁我哋第日結婚嘅時候，我哋洞房花燭夜先至點點點啦。 點知俾大哥卜咗？ 冇錯，冇錯。 得啦。 咁嘈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咧，咁嗰个女仔咧就自己，咁就咁就去咗英国嗰度读书啦。 系。 咁跟住咧，就成日放假翻嚟咧，咁我个 friend 都试图或意图地咧去，即系去劏猪咁样样啦。咁但系都劏唔到啦。咁跟住咧，咁劏唔到啦。咁跟住咧，咁我个 friend 咧仍然系觉得唔紧要，即系佢好似苦行僧，唔紧要，佢不断地安慰自己，迟早都系我嘅咁样。 佢知只猪食咗啦，已经俾人。 迟早都系我嘅咁样啦。咁跟住有一次咧，好咁跟住有一次啦，那个女仔咧就即系佢哋即系都有可能，譬如长途电话啊，即系咁样啦。忽然间有一次咧，那个女仔就话咧，即系某个朋友生日，就话去嗰个 birthday party 啦。咁跟住后屘嗰个男仔，即系我嗰个 friend 揾唔到人喎。跟住去到第二日都揾唔到人喎。咁跟住去到嗰日夜晚啦，咁跟住嗰个女仔咧就即系主动揾翻嗰个男仔啦，就同佢讲咧，佢话佢嗰晚饮醉酒，第佢话佢唔记得咗发生咩事。跟住，但系佢话第二日瞓醒好痛，唔知俾咗几多个人搞过咯。 吓， 系啦。 你嗰 friend 咪癫咗咯？而家系咁。 哎，我唔咁，我跟住我个 friend 系啊，嗰个 friend 咪饮，咪跟住后屘话好唔开心咯，跟住饮到癫咗咯。咁跟住，然之后佢系醉到系嗰啲，即系喺个街度发癫啊，成啊嗰啲。跟住后屘，佢啲 friend 就直情系要喺。即系 supermarket 度咧追价个，即系租价嗰啲购物车咧，车佢翻屋企嗰啲咯，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啦，咁跟住叫做佢嗰个女仔就即系叫我个朋友原谅佢啦。咁跟住后屘我个朋友原谅咗佢啦。咁就 原谅佢咧。 咁因为 好难接受，唔系，但系个女仔本身系喺唔意愿嘅情况下做噶嘛，系咪啊？ 咪咯， 我点知佢意唔意愿啫？总之 系咁，佢讲啫，系咯。 啊，佢讲啫，大佬。 唔系咁，你信任噶嘛？呢啲 base on 系咪？佢讲得你知咯。 但系你明唔明啊？我 friend 嗰只，我 friend 守住嗰只乳猪守咗四年，忽然间俾人劏咗，仲要系唔知俾咗几多人食咗，你估嗰件事系几咁灰？系咪？跟住好啦，咁跟住咧， 我只乳猪唔系爱佢啫。 唔知咁，跟住佢就话好啦，咁佢就同我嗰、那个，咁我 friend 同我女仔讲，我都系爱你啫，我唔乳猪就算啦，咁样样。 做唔到啦， 系啦， 识咗啦。 咁然之后咧，点知咧，咁佢原谅咗呢个女仔之后咧，系陆续续地咧，我谂嗰个女仔人缘都应该都非常之差嘅。 食开翻寻味。 差到系咧，嗰、那个女仔身边好多朋友咧，系明明唔识得我个朋友，佢都可以无啦啦咧 WhatsApp、WeChat 咧 inbox 话，即系 send 啲证据啊，或者系话俾我嗰个男性朋友听，佢条女其实出去玩到俾人玩到烂晒咯。 我觉得好失望咯，你个 friend 咁真系。 系啊。 即系话。早知道我一早食咗先啦，唔使俾咁多人食完之后，我都冇得食啊！你明唔明啊？ 哇，佢唔知几多手啊！你知唔知啊？ 即系嗰阵时，佢本来有机会食只猪噶嘛，你唔知第一手。 系啊，冇话猪啊，鸡都冇得食啊，大佬。 尾都冇添啊，尾盘都 系啊，鸡啰柚都冇得食啊。 唔系咁，我另外我发觉原来好多异地恋咧，即系我 friend 嗰边咧，就系好多都系同台湾嘅。因为我另外 friend 咧也系可以开花结果嘅。咁啊最正系佢老公咧系响台湾嗰边，咁我 friend 喺香港啦。佢嗰个老公原来咧就已经追咗佢两年噶啦，但系当其时因为我个 friend 本身已经有男朋友，咁所以佢就 reject 咗佢呢个而家呢个老公啊。咁啊，但系凭住咧佢个老公咧嗰啲嘅毅力啦，即系不停啊送花，即系佢每一次过嚟香港咧都系送花啊、送礼物啦、陪佢啊呢样老人嘅时候，最终系可以打动到我个 friend 个芳心咯。系咪台湾仔好啲咧？谂下嘛。 我嗰阵时有个我中学有个班主任啦。咁都幾靚女嘅，咁跟住佢以前呢佢咁佢出去外國即係去做進修嘅時候呢，咁就認識咗其中有一個同學呢，咁嗰個台灣人嚟嘅，咁嗰個男人呢喺台灣呢係做律師嘅，係做 solicitor 嘅，咁係啦，咁跟住佢哋嗰陣時認識咗呢，就開頭都係朋友或者 keep 住有 contact 啊咁樣啦。咁直到有一次呢，咁我嗰個 miss 呢就去台灣旅行嘅時候呢，咁就搵佢啦，出去食飯啦，咁後咩就再即係叫做即係開始有聯絡啊咁樣啦。咁後來呢，咁嗰、那個喂你錄唔錄到㗎？喂 喂 喂喂，聽唔聽到？ 喂 大衛大衛 佢 咪 分咗啊？ 佢应该分咗咯。唔紧要啦，叫佢 cut 啦，我哋继续录啦。 继续录啦，继续讲。 咁咧 有冇鼻鼾声？下次有。 我都听到肺鼾声啊，戆鸠。咁跟住咧，咁我嗰个 miss 啦，咁就去，咁有一次去台湾旅行嘅时候，咁就搵佢食饭，即系朋友聚旧就搵翻嗰个男人啦。咁然之后呢，咁就开始就 keep 住有 contact 啦。咁后来呢，咁佢哋就即係叫做点讲呢，就拍拖搭上咗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咁嗰个台，咁佢个男朋友呢就真係即係话结婚呢，佢就真係喺台湾就移民嚟香港囉。但係因为呢佢喺台湾呢佢做民事诉讼嘅律师㗎嘛。咁所有嘢呢事务律师啦。 返嚟啦。 又佛井啦。 唔係。阿 Suzuki 话打入嚟啊嘛， 转头下一集，咁跟住咁佢做事务律师啦，咁事务律师其实佢喺台湾咧读即系去读嘅时候，所有嘢都系中文嚟嘅，即系佢哋唔系用英文嘅，但系你香港咧，你如果你要做事务律师，所有嘢都系英文噶嘛， 系有 咁跟住，所以嗰、那个所以嗰个男人咧，佢后屘即系结咗婚，即系娶咗我个班主任咧，咁佢嚟香港嘅时候咧，佢系唔可以做翻律师咯。 点算啊？ 教棒球咯， 哇，好大分别噶、哦，就律师同埋教棒球，一个好专业，好似我比较 hea 啲。 佢系 freelance 教棒球，因为台湾其实棒球都好，都几即系都几受欢迎噶嘛。佢系由一个事务律师，即系由搵好多钱去到嚟香港嗰度，系讲紧100-120蚊，即系去做一个教练教棒球咯。咁。是啊，咁但係其实佢哋有好结果㗎，佢哋个女我知道，如果冇记错嘅话，佢下个月係两岁生日囉，佢哋好幸福囉，我知道。因为我嗰时后来有即係约返佢个约返我个 miss 出嚟即係 high tea 呀嗰啲啦，咁嗰时佢係啱啱即係陀緊 BB， 有緊 BB 嗰啲啦，跟住我係见到佢嗰个老公呢係即係对佢係好 take care， 即係佢係即係譬如佢一起身啊，或者佢坐低又会行啊成啊嗰啲呢，佢老公就成係觉得只要你玉皇大帝都冇咁冇 欺与李莲英啊。 係啊，佢係对佢係好 take care 嘅，即係佢行步路啊，即係扶即係又即刻又扶住佢啊，嘘寒问暖啊，成日对佢高好。咁跟住嗰时我班主任即係同我讲，我其实佢同我讲，即係已经嗰时我已经毕咗业，即係大学毕业出嚟做嘢。佢话其实佢知道话呢个男人对佢付出咗好多嘢囉。 嗯。喂，你咁讲我突然间发现呢，不如我哋唔好香港觅食啦。我哋不如移居去台湾觅食。 嗱，一个 sample， 一个 sample 呢就唔可以成个代表成个 sample size。 唔係呀，但因为我中文男头先你个 friend 台湾。 你明唔明啊？ 唔係，因为基本上头先我了解过咁多个就係、是、譬如呢，我有啲通常系结到婚嗰啲呢，我头先讲嗰几个 case 呢，佢哋老公全部都系台湾人。但系呢通常呢冇开花结果嗰啲呢，一系就香港人。大部分是香港人，有部分人不讲，咁所以我不如系咁，不过台湾人算啦。 我喺度鼓吹走去台灣揾個件。 喂，不如係啦，不如我哋組團去台灣啦。如果係， 即係你一齊去啊？喂， 要啦， 反正都係要覓食咯，不如台灣覓好過啦。 時間到啦，時間到啦。 好啦，下一集，下一集，我哋下一集再講。 好啦，拜拜， 拜拜。